8月1日是什么大日子？知不是 Radio 99网络电视下一季暗黑10:30收费节目的新开始咯？大家可以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输入购买计划，选购这一季的节目。只要你在7月31号之前选购了3合1套餐，就可以得到早鸟优惠，比原定99日的计划期限享受多20日。所有早鸟会籍由8月1日开始计算，你来早鸟，我同团队都启动了。8月1日，各位6、7、8、9、10后好吗？ 即系你嗌嗰啲，即系你嗌嗰啲2000年之后出世嗰啲，即系熄机嘅啫咁样。 你知唔知啊？2000年啊，咁我又谂住2000年真系未必会听呢个节目。 唔系嘅，中意听翻啲旧嘢啊嘛。 哦，系系系，咁啊包括埋千禧年之后出世嘅朋友啊，你好嘛？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喺 Facebook 咧就讲话，即系我话收到 FBI 嗰个调查报告咧，就话呢一个节目咧。應該大致上嚟講咧，係40歲以上的朋友仔聽嘅。哇，幾大迴響啊！啲朋友仔即刻， 你知唔知啊？即刻鬧你啊！有啲人話：喂，我都係得個20零，有啲人30，你話我40咁啊？ 冇錯啦，呢啲得罪人啦，呢啲FBI 嘅報告應該收翻埋啊嘛。 係啊，所以而家我即係要世界女啲啦。係啦，60後到呢個千禧年後嘅朋友， 即係50後又唔使睇咯，咁又唔使。 其實唔係啊，而家睇我哋個節目咧，我做過我自己調查，由18歲到60歲都好中意睇我哋個節目。 咁啊，即係4個字啦。 你知唔知點解？解佢咁咧，有啲係佢係以前經歷過嘅，就聽翻我哋講翻啲新聞出嚟，就對翻佢有一個回響回味嘅。好啦，18歲嗰啲佢點去睇我哋個節目咧？就睇下以前我哋嗰啲人啊係點樣樣，有啲咁戇居嘅嘢啊！嗱，而家我睇呢啲好多新聞啦，我而家嘅年代係咪覺得好戇居啊？點樣戇居法咧？咁你唔聽我講咯，咁你知我點戇居咯？ 但係有個朋友仔話我哋 wasting time 喎。佢話點解唔講新嘢，唔講舊嘢做咩啊？咁樣 新嘢大班人講啦，日日睇新聞都有啦，係咪先？有冇人同你講啲舊嘢啊？冇啊嘛。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個網台嗰度啊，而家好熱又興盛，起碼有成30個網台。而家係啊，而家仲有啲係新搞嘅。我問你，個個都係講而家嘅，咁邊個講以前啊？ 咪係咯。 咁以前嗰啲邊人講？花家姐講咯。咪 就係 咯。係咯，即係人做我唔做 啦。講餅嘢係嘛？ 殺出新血路啊嘛，係咪先？ 咁亦都多謝啲朋友仔啦，好支持我哋啦。咁啊就喺我哋 YouTube 嘅呢個留言啊嗰度啦，反而少喺我哋自己 Radio 99嗰度留言， 因為太多地方留言啦，咁可能我哋見到邊度就邊度啦。 係啦，咁我哋啲留言咧，就譬如話第一集都有指正翻我哋咧，就話講錯咗嗰個長華村嗰個位置咁啊，哇，好細心啊，聽得好好啊，即係我哋即係會加油啊！如果講錯咗，記住話我哋聽嚇，我哋會即係有則改之，係嘛？ 因為有陣時咧喺咗粉嶺嗰度，好多又明華又長華又咩，佢哋嗰啲係真係。爭一個字咁，我哋唔係住喺裏邊咧，就好容易會混淆咗啊，係咪？ 係。咁啊，另外好搞笑喎，咁啊有一啲朋友咧，佢就因為聽咗我哋入邊講嗰啲嘢咧，佢哋有啲回應嘅。例如咧，有一個叫Thai Pig 啊，大豬咁啦，佢好搞笑，佢就話我哋上次咧就講到關於嗰啲食雪糕嗰啲嘢啦，食雪糕中毒啊嗰啲啦，佢話原來當年咧唔知邊年啊，佢話有一個小朋友食咗個麵粉公仔。咁咧，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小朋友咧就係食咗一個新出嘅玩具叫做變大龍。 哦，哇！嗰啲好驚，係啊，細細粒好似毛巾嗰啲，跟住浸大。 唔食得嘅喎，一浸落水會發大嗰啲 啊嘛，啲僆仔。 即係嗰條龍會變大。 係啊，一嚿好似膠咁嘅嘢咧， 細細粒咋，放咗落個水嗰度咧，陣間就會睇到個玻璃杯度就成條龍。 哇！食咗個粒落肚，你真係有排驚啊！ 咁佢話佢就係依個小朋友就係食咗。落肚之後咧，變大咗10幾倍啊！ 即係個小朋友變大咗10幾倍係嘛？ 唔係，佢唔識嗰粒嘢變咗10幾倍啊！ 佢話第一次出嗰啲變大龍咧，可以變大幾百倍喎。係而家買都買唔到喎，我真係好想擁有啊！係點樣？喺邊度可以揾翻呢啲公仔啊？ 馬來西亞啲台舊嘅唐人街裏邊咧揾下睇下啦，因為而家我哋香港好多唔見咗嘅嘢咧。我曾經喺咗呢個馬來西亞嗰個唐人街裏邊，即係吉隆坡個唐人街咧，我就揾得翻嘅。好似有啲薄餅啊，有啲即係我哋以前喺街邊小食嗰啲咧，我都喺嗰度可以再品嚐翻咯。 咁我都試過喺澳門嗰啲玩具街咧，好舊嗰啲玩具街咧，佢揾到咧細個嗰時玩嗰啲劍仔咧，推嗰啲咧，即係 膠嗰啲啊嘛， 膠嗰啲咧， 一包裏邊有幾十支嗰啲膠劍啊，又有刀有叉，18般武藝嗰啲。 估而家賣幾錢包？ 而家 六十蚊啊！ 睇人嘅，唔係睇人嘅，佢買啊嘛。 可唔可以會唔會會當個古董咧？ 梗係會啦，會啊，真係古董嚟嘅。 我以前真係五毫紙、三毫紙啫，唔係五毫啊！我哋買嗰陣時三。 咁永遠啲嘢擺幾廿年就變咗值錢㗎啦嘛，係咪先？ 係喎，咁啊，大家如果有呢啲咁嘅玩具都可以同我哋交流一下，影張相嚟睇下。 有啲馬拉嘅聽眾嘅觀眾啊，或者澳門嘅聽眾觀眾咧，都可以即係 show 下俾我哋睇下，你哋喺澳門同馬拉嗰邊會唔會有呢咁嘅舊時嘅玩具？可能我哋真係揾唔到㗎噃。 其實佢哋都係玩呢啲嘅啦， 嗰陣時。唔係啊，佢哋係落後過我哋玩，即係。我哋香港比較先進少少咧，就係玩先啫，玩先一步嘅啫。玩先咗一步之後，跟住我哋就再去東南亞洲。我哋而家啲武俠小説咧，我哋喺圖書館借到武俠小説，都係我哋睇完先嘅。我哋睇完先，跟住就發行去東南亞。 咦？即係換言之，佢哋可能細個都會玩我哋。玩過嗰啲， 其實一樣。反而我覺得就唔係我哋一定係玩先，可能大家差唔多時間玩。但係因為咧，香港啊地方太細啦，有嘢都擺咗迷你倉，迷你倉都唔想擺咁多嘢啦，係咪先？咁變成嗰啲細個時嘅玩具搬下屋咧，就自然冇曬噶啦。所以保留到嘅人就實在太少啦。咁而外國地方大嘛，喺馬拉亞地方大嘛，咁啊可以擺埋一邊士多房都仲有幾十年拆翻出嚟啊嘛。我哋冇嘅，冇士多房呢家嘢噶嘛。 所以這個節目咧好好玩嘅，咁啊即係除咗香港嘅朋友咧，即係喺外地嘅朋友啊都可以咧。同我哋交流一下啊！你哋有啲咩舊時嘅嘢啦？ 揾啲新聞，揾啲舊時又係。 如果有嘅方便就寄過嚟俾我哋啦。如果唔方便咧，就我哋去咯。 影張相得嘅，反正要寄嘅。 可能我哋做一個總代理喺香港買翻啲玩具都幾好。 係啊， 其實好多人係懷舊嘅，係念舊嘅。我即係本身喺香港出世嗰啲人咧，就好念舊嘅。嗱，好似我哋以前咧，我哋做咁嘅台節目啦，你都講過啦。以前我住喺七層大廈，或者係嗰啲廉租，我哋係可以，人哋係唔刪鐵閘嘅。你可以串下我屋企，我串。但係而家有冇咁嘅環境再發生？ 啲鄰里關係 咪有冷氣之後唔同咗啊嘛，大家閂門啊嘛。 我冇見過鄰居啊，住咗咁耐都未見過。 你冇翻屋企啫，你夜一陣翻屋企，同埋早一陣出門口啫。 嚇！你講起鄰里關係咧，嗱咁啊。即係近排有一件好唔開心嘅慘劇啦，就係呢個西環嘅觀龍樓嗰度發生啦。咁啊，抄翻咧，原來咧喺呢個西區嗰度啦，西營盤啊，喺1982年，你估發生過一單點樣嘅大火咧？我 po 咗上 Facebook 咧，都好多朋友仔，原來佢哋咧，即係竟然咁啱咧，喺呢單案裏唔係單案呢單，即係嗰陣時呢一單嘅火警嗰度咧，佢哋竟然係即係有啲喺嗰棟大廈住喎。咁啊，講翻啲歷史俾我聽添嘅。咁啊，呢單嘢就發生喺1982年嘅。咁啊，話説喺呢個西營盤嚇，呢一個而家嘅嗰個叫普頓台啊，嗰個位置，咁啊，實質我都唔係好知喺邊啊。咁啊，就話當年咧就發生咗一單咧回魂夜大火啊，高 Sir。原來咧，當年咧喺呢一個叫做裕興大廈咧嘅某一層樓咧，有一家幾口，咁啊，本來咧就搞緊呢個回魂夜嘅，因為咧男户主咧就過咗世，咁啊點曬蠟燭啊，咁啊擺曬啲雞啊燒肉啊咁啦。誰不知咧，突然間就火燭，咁啊，跟住大家嗌曬救命。咁啊，呢個報紙裏面咧，仲有形容到咧，即係呢一個其中嗰、那個將來後屘變咗即係死者啦。咁佢就原來咧喺個屋裏面咧係咁大嗌，即係嗌救命，就話：哎呀，我哋回魂夜，我哋俾人反鎖咗，我哋走唔到啊咁樣。咁後屘咧，即係佢哋咧就一家咧有六口咧係過咗身嘅，就困咗喺間屋裏面咧，走唔到出嚟。嚇咁啊？點解會有六口？其實咧，本來就冇咁多人住喎。咁啊，有啲就因為咧係外家嗰啲，因為個老爺啊，可能咩過咗世，咁佢翻嚟就回魂夜要喺屋企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就走咗嘅。咁啊，啲朋友講乜嘢咧？就佢哋話有啲咧聽到喎，當年咧有一個傳聞，就話咧點解呢個回魂夜咧會大火咧？就係因為呢家人爭家產，即係呢啲下一代，咁令到咧阿爸咧就即係過咗身嘅呢個爸爸唔開心，甚至乎咧報復，即係要懲罰佢哋，就製造呢單大火出嚟。哇！呢個真係好靈異啊，係咪啊？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啊，其實我而家就我哋出咗個節目之後咧，亦都有啲人留言就話咧，喂高 Sir， 你哋喺度講，反正你都係平時喺度講啊啲靈異嘢啦，不如喺講呢啲案裏邊加翻少少靈異嘢就得唔得啊？ 咁佢有先， 有先至可以講。 啊，而家俾你講啦。 唔係啊，即係冇得作噶嘛啲嘢。 係啊係啊。 嗱，好似你話回魂夜咁樣，咁如果你話本來就得兩三個人住，點解會有六個人咧？就因為佢屋企嗰啲親朋戚友，咦係喎回魂喎，翻嚟去陪下，最睇下個親人最後一面啦，咁咪多啲人同佢陪埋一齊咯。好啦。咁佢而家你擺個神台去祭嗰啲嘢，老實講啊，佢係咪如果嗰個神台擺正喺門口嘅， 你一着火一燒嘅，咁你就冇得走啦。但係通常回魂嘅嗰個咁嘅祭台啊，個壇啊，我哋做就一定擺對住個窗口嘅，因為點解咧？ 對住月光係嘛？ 唔係對住個窗口啊。因為佢一窗口入嚟噶嘛，又話東方嚟，又話西方走，一跟就話雲高兩丈一丈咁落嚟。 即係你意思話，就算火燭都未必會燒到個門口，佢應該有機會走。 應該有機會走，但係點解佢哋唔走去嗰只嗱？我哋以前你好似而家你話呢單新聞係2000年嘅時候，佢哋冇理由 82年 嘅陣時冇理由話全部鎖又加鐵閘又加鏈噶嘛。我哋嗰時係冇呢啲嘢。 可能驚得滯，開唔到鎖，甚至講個笨賊咁樣咯。 係啊，唔係啊，但係我話俾你聽啊，即係你回魂嗰陣時有鬼差入嚟嘅，我哋都唔鎖門㗎。即係我哋唔會話即係 double lock 啊，又出曬嘅，即係一樣嘢就係閂門一有，求其閂咯。 好難講，因為有時可能啲火咧嚟得太快咧，人會驚啊嘛。有時幾個人一人一句嘅時候咧，都唔知做得咩先。一剎那間就可能真係走唔甩啦，呢個都係一個不幸嘅事件啦。 係，咁我哋就咁啱又喺 Facebook 真係有啲朋友嘅，就當年真係住喺嗰度嘅。咁佢哋講翻呢單嘢啦。另外有個 Stephanie 咧，哇，仲犀利，佢連咧另外即係有一單案咧，佢都記得喎。咁咧就係話佢唔記得邊年咧先，好似係都好91年啊。91年咧就喺樂富咧就有四個小朋友，因為爸爸媽媽出咗街。他們就玩火，全部燒死了，連當年今天的新聞都抄給我，很厲害。 這件事我還記得，他們在家裡玩火柴，玩火柴，因為那些時候我們小時候都是老爸老母不准我們玩火柴的，兩樣東西不玩得，第一火柴不玩得，第二個電掣，那時候的電掣不是扁插的，是圓圈的，我們有時候用手指，插著手指或者用東西撩下去捉一下它，即係我哋嗰時即係好奇啊嘛，冇嘢玩，細路仔就中玩啲，咁啊老豆老母唔準嘅。 係啊，咁而家啲小朋友玩電腦係咪安全啲啊？ 係咯，扁插。 唔使玩火。 近視咯，好快就即係好難講係咪安全啲啦。但係即係而家啲人會小心啲，即係頭先阿高 Sir 講啲電掣咧，而家細細個都揾過嗰啲安全吸咧吸住咗佢㗎啦。 係啊， 即係唔用啲電掣全部吸住。不過話時話係咁講嘅啫，你細路仔你越大佢唔玩嘅，佢越中意玩㗎嘛。即係好容易你冇大人嘅時候，佢就覺得咦平時唔玩得喎，今日可以玩下。其實最緊要都係即係盡量教到佢真係知道自己危險咯。但係呢樣嘢有時細路仔係反叛嘅，你中意嗌佢唔好玩嘅，佢係自己特登去玩。 不過而家呢啲佢電唔到人嘅，你知唔知點解電唔到咧？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啊做得好啊，好似呢個扁插咁樣，嗱呢個扁插係扁噶嘛， 三角插 啊三角插嘅，係你個手指嘅嘢篤唔到人，仲有佢頂頭嗰個掣咧就係安全掣嘅，你要篤咗頂頭嗰粒，佢下底嗰兩粒你先至開得，先至開得嘅。 啊， 仲有我哋而家香港嗰個 fuse 啊，我 fuse， 你求求其其揾嘢揾啲嘢咔一咔嘅啫，就即刻跳掣嘅，電掣 咁啊係。 係，咁啊，所以就不斷有意外有犧牲嘅人，然之後就個社會就慢慢 冇錯啦，先有進步啊嘛。如果唔係，你點會就會搞咁多安全嘢啫？ 係啦，咁啊，除咗玩火會致命咧，玩自殺啊，仲更加大禍啦。 唉，你話玩自殺咧，有陣時真要搞清楚啦。好似啊，有單 case 咁樣喺2002年嘅 嚇， 10月14日發生嘅。咁嗱，當時咧。呢個2002年嗰陣時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好多係老夫少妻嘅。咩叫老夫少妻呢？我哋香港人咧就揾唔到女朋友，揾唔到老婆啦，就翻國內娶啦。有啲係娶越南啦， 啲話 開始興啦。咁佢就嗰個户主咧就係62歲嘅。咁佢就走去同一個30歲嘅女人結咗婚啦。 好啦，粉嶺喎，呢個真係華心村啊，呢個嚇華心村。 又多個華心村啊，華明村、長華村。 咁啊，結咗婚之後咧，就為咗嗰個感情問題咧，就為咗錢嘅問題咧，就兩夫成日嘈交嘅。咁有一日啦，就嘈完交之後咧，嗰個老婆就話：我而家去死啦，嚇唔再負累你啦，唔再你話大家為咗呢啲嘢啦，咁我死啦。咁個老公聽咗之後死咧，佢就不以為意啦。咁佢個老公啊，亦都走咗去佢另外一個朋友屋企嗰度住。 嚇！咁佢唔驚佢老婆真係死咩？ 喂，大佬鬧緊嗰陣時氣上， 即係以為佢係一哭二鬧三上吊。 咁啊，老婆真係去死喎，真係好搞笑喎，真係去窗口打個窗口，話要跳落嚟。 危咗。 係啦，危咗。咁嗰啲人梗係打999啦，消防員去啦。咁啊喺咗啊45分鐘救咗佢啦。但係佢老公啊入咗去沙頭角，另外佢個朋友嗰間屋村嗰度，喺個二樓諗下諗下。就諗到老婆話死啊，或者自己自己都60幾歲啦，陪落去陪埋個老婆啦。咁喺二樓個吊頸死，咁佢就真係死咗啦，因為冇人救啊嘛。 陰公啦， 係啦， 似羅密歐與朱麗葉。 咁我哋諗一樣嘢就係，喂，大家做乜嘢喺個衝動嗰陣時，可唔可以冷靜一啲咧？ 喺衝動嘅時候就係好難冷靜咯， 就係因為你衝動嘅時候 係衝動啊嘛。 你衝動嘅時候你冷靜一啲，自己去諗下。好啦，如果你真係咁愛錫個老婆，驚個老婆會死嘅，你可以用好多辦法啦，即刻翻翻屋企啦。不要去走去人哋嗰度啦，去翳翻佢啊，或者打電話去問下佢啦。咁嗰陣時2002年咧，可能就冇咁方便手提電話噶，得 call 機嘅啫。 但係真係好不幸喎，其實又諗深一層，點解佢又唔係確定咗話太太真係走咗先去照顧？ 係當其時咧冇電話嘛，係嘛？可能啊都有嘅咯，2002年都有。 因為18年前咯。 可能佢哋本身冇啦。 應該係要有錢啲先。 同埋有時咁啱諗起，咁嗰時都唔係算好有錢，2002年都好普遍嘅手提電話。但係即係話可能真係咁啱，有時諗埋一邊咧，或者即係大家因為鬧交鬧到即係心情都唔係幾好，都冇咁清醒啦。即係如果真係好清醒嘅話，其實就唔會行呢條路嘅，係咪先？咁啊呢個真係又係好不幸啊！即係所以亦都係啲嘢唔好亂噏咯。但係諗翻即係唔好亂噏，令到人哋誤會咗咧，可能就好大件事。你以為求其講一句嘢咧，但其實即係可能影響人好大咯。 係，不過講到咧，即係啲相約自殺嗰啲依一樣嘢咧，以前咪話即係你即係好似條例係咪改咗？即係你譬如你 兩個一齊去自殺， 唔係兩個係一齊去自殺。如果一齊去自殺啦，一個死咗，一個唔死咗，唔死嗰個就會 告 佢，告協助教唆隔離嗰個自殺㗎嘛。 而家都係㗎， 而家都係。好似話唔知條例改咗啲乜嘢咧，我哋一齊問起嘅。定係還是係以前唔係犯法，而家先係犯法咧？ 唔係啊，以前 一定 犯法， 以前 一直都係犯法。 我估而家都係犯法。我哋有機會喺東頭灣到99同大家解釋下啦。 好，我咁啊研究下先。我記得好似法例上有少少唔同咗。 所以佢都係一樣，大家相約自殺啊嘛，佢一齊去死啊嘛，係咪？你自己死係你嘅事啦。咁但係你相約嘅時候，你係咪教隔離嗰個去死啊？你佢係咪唔做咩要拖埋你一齊？ 所以其實咧都好難講，有時自殺嘅嘢真係一剎那咧，你嘅諗法係點？好似我之前咧聽過，唔知三兩個禮拜之前有一單嘢咧喺筲箕灣啊，有個後生仔十九幾廿歲到啦，就夜晚黑就話自殺，唔知兩三點鐘就企咗喺一個樓嘅一個啲舊式樓，有個石駁咁樣，企咗一個危險嘅位置，跟住就梗係有街坊唔知邊個就報警啦，咁啊一大扎差人啦、消防啊全部嚟曬啦，談判專家好快嚟嘅喎，嗰啲係有個親戚一齊勸佢，咁啊，於是乎佢一路企喺嗰個好石好窄嘅石壁，我諗都係一兩尺咁闊嘅啫， 但係嚇 佢係由懸空嘅，佢唔係一個攔河，係自由凌空咗嗰個石壁，即係嗰啲舊樓有啲特別嘅啲設計嘅，佢爬咗出個石壁之後，企咗喺度咧，又跳舞又坐低又企身， 玩雜技啊， 係啦，諗住哇諗見到都驚啦嘛，肯定佢唔想跳咯，可能真係跌落嚟啦，下邊 set 曬安全氣墊之如此類啦，佢但係玩到頂聽朝早嘅11、12點喎。即係企咗成9-10個鐘，咁佢都冇即係 touch wood， 佢都冇跳到落嚟。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可能嗰陣時真係有人勸佢咯，即係嗰三個談判專家同埋佢親戚都好犀利啊，企咗成19-10個鐘係咁喺度勸佢，最終佢都冇事咯。即係過咗嗰一剎那嘅衝動，嗰一下嘅感覺，佢又冇事咯。咁但係呢位2002年呢位老先生咧，就唔好彩，可能冇人勸到佢，亦都冇人發現佢想自殺嘅時候，咁就 因為佢喺咗個屋邨裏邊係三層啊嘛，佢就朋友借咗二樓俾佢，咁佢二樓係得一個人喺度，咁佢就思前想後諗唔通，你知唔知滴答嗰下？而家我哋就點解會著電燈？就係因為陰線陽線一搭到佢就著啊嘛。好啦，啲人都一樣啦，你一搭著佢，我諗住去死，佢就冇去第二條彎轉，我只係諗下點樣去死，度頸啊！但嗰陣時冇攤燒㗎，嗰陣時嚇， 係 就 係吊頸咯，一係 就 跳樓。 未開始興㗎。 但係如果你講個決心咧，就即係呢個老公咧，佢個決心就真係大喎。吊頸啊，真係通常都係決心真係好大，係咪咧？即係你唔 expect 有人會救你落嚟，一個人吊㗎嘛。 係啊。 但係你自殺咧，即係通常即係跳樓咧，你就坐咗出去個攔河嗰度諗兩諗啊，睇下有冇人嚟，即係個心裡面覺得啊，會有人可能嚟勸到我咧，咁樣會唔會咧？即係佢都未必有咁大決心去跳落去 喎。你諗下自殺跳樓嗰啲咧，佢哋通常去到嗰、那個嗰、那個平台啊，或者咩啦，或者個天台搏啦，嗰啲坐一陣間，諗一陣間，佢先至跳落去。你有冇如果真係要死嘅，要咩？一走埋去嗰度，就衝埋去就跳落去。 其實 係諗咁多啫。 上次聽嗰單我朋友個朋友咧，佢真係去咗另外一條屋村跳樓咧。話説佢係一撳 lift 上咗去7樓。一出去即刻衝落去，完全冇停喺出邊做啲乜，或者等人哋。 呢啲係真係想死嘅，佢已經係叫做嗰個死嗰個意念咧，係已經係決到好，即係已經係嗰個爆棚嘅啦，乜嘢都唔好諗啦。但係好多咧，去到嗰個駁嗰度，好似我哋個駁咁樣坐喺度。食支煙先，飲半啤酒，嗱咁就未必會死啦。 但係有時好難講啊，有時咧我哋咪成日都會諗到咧，嗱報紙啊啲傳媒都話你講，喂即係報導親啲自殺新聞之後，下邊就有個防止撒瑪利亞會個電話俾你嘅，即係話俾你聽，你而家珍惜生命啦，有咩事打去呢個電話，即係touch 講句，你試下打去，冇人聽。 冇人聽啊！ 冇人聽嘅喎，即係佢可能好耐都冇人聽，或者佢啲錄音嗌你，你撳一字、四字、七字咁嘅啫。即係其實 你有冇打過㗎？ 我冇打過，但我有朋友係真係打過。佢話俾我聽係冇人聽嘅。如果你靠佢嘅話，你都真係死咗幾次喎。 唔係啊，本來唔死都變咗死啊！烦啊嘛，猛啊嘛，我 唔系可能会醒咗，即系本来好心情忧郁噶嘛，但系揿个麦醒咗，顶你个肺，冇人听，心情唔好就唔死住，咁都可能系佢哋嘅 策略嚟啊，策略嚟嘅 。但系咁啊，即系如果我觉得啲志愿机构咧，你一系搞呢啲服务咧，一系就唔好搞啦，你一系搞咧就真系保证廿四小时有人听。如果唔係，你真係會害親害到人，人哋即係去到嗰一剎那，淨係諗起要打翻俾你，但係打到俾你嘅時候冇人聽，咁就真係嚇好慘嘅喎。佢打去999都有個師姐同佢傾下偈，你打去撒瑪利亞會冇人聽，咁誒即係累死人嘅喎。即係所以最好都改善下啲服務啦，係咪先？ 咁啊，嗱，話除咗咧自殺咧，有人玩自殺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中意玩咩咧？玩啲殺人遊戲喎。咁啊，而家啊最興嗰只咁嘅 嚇 Pokemon 啦，咁啊鬼咩咩寵物小精靈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話説都喺呢個嚇，哇呢個。 哇！呢個已經好耐啦，九四年啊，佢哋而家都成 西班牙有另外一種遊戲玩喎。 哇！佢呢個遊戲啊緊要啦，九四年嘅四月咧，西班牙嘅地方咧就發現咗一個巴士司機啊，就有發現咗一個屍體喺附近，喺佢嘅巴士站附近發現咗個屍體之後咧，咁就警方就搜查呢個屍體有咩可疑啦。原來身上咧仲有六刀喎，但係咧佢個袋入邊仍然咧係有大概$500嘅現鈔， 即係淨係殺人唔搶錢。 唔係 ，sorry， 係啦，可以咁講嚇，仲有成4000多都唔係少錢㗎啦嚇，九幾年喎。跟住咧就附近佢嘅證件啊，甚至係手錶咧，全部都喺度。咁呢個人咧就即係好明顯應該唔係被劫殺㗎啦。咁啊，警方會即 係 會唔會係仇殺咧？咁但係呢個人 check 下又同人即係佢普通人嚟啫，又唔係啲咩黑幫啊，又唔係咩債仔，咁似乎咧又唔係俾人仇殺嘅。咁啊，不斷去揾下究竟呢個人個死因係咩啦？後來咧就揾到兩條友仔，就係分別係呢個20歲同埋17歲嘅。20歲嗰個叫做咧係一個化學系學生叫羅薩多，而17歲嗰個咧就係佢朋友叫馬丁內斯。呢兩個僆仔做咗啲咩呢？原來佢哋喺度玩緊一個遊戲，當其時咧原來都好興一個叫做即係 RGP 咁嘅遊戲。RGP 遊戲咧即係角色扮演啦，咁我稍微解釋下。RPG，sorry， 咁咧佢可能喺呢個即係電子遊戲邊上面咧就好多，即係你係即係代表咗某一個角色，然之後咧入邊就即係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任務啊。 阿毛犀利嘅先鋒嚟㗎， 係啦，會得到啲錢啊，得到啲獎金啊等等，去繼續喺呢個虛擬嘅世界發展你嘅生活咁樣啦。 佢其實好似成班人坐喺度嘅有一隻玩法就係 啦， 就一人一個角色咁樣。 就是現實中的 RPG 啊，咁佢哋玩嗱，如果你喺電腦上面玩嘅 RPG 咧，最多都係令你嘥時間同埋即係冇瞓覺啫，翻唔到工啊，翻唔到學咁啦。但係佢哋原來當其時西班牙咧就興玩一個叫做現實嘅虛擬遊戲嘅。所謂現實虛擬遊戲咧，就係可能佢哋組合到20人之後咧，就由一個叫做首領啊，或者一個叫主人嘅人咧，就會將發一個命令俾你。譬如你話高 Sir， 喂，你一間去到茶餐廳見到白衫嗰人，你兜巴升佢一巴，咁你就會得到分啦。但係最開頭嘅時候咧，佢哋又唔知點玩。好無聊嘅，即係純粹一個紙上談兵嘅遊戲，即係話我俾咗個任務你啊，高 Sir， 你去到刮咗一巴之後咧，唔知點樣你其實唔使真係做嘅嚇，但係你做咗嗰件事嘅某部分之後咧，你就可以得到一啲分數啊，咁啊自己有個咁樣嘅遊戲嘅方式啊，都其實幾無聊嘅，我覺得嚇。但係就可能有啲人都覺得咁無聊啊，就將佢咧就變成一個現實版嘅 RPG， 就係咧阿高 Sir， 你真係刮佢一巴，高 Sir 你真係去咗太興嗰度刮佢一巴。系啦，跟住你要走啦，系咪先？你刮咗一巴之后走，咁于是乎咧，呢个任务咧就变成由虚拟变咗真实。咁而头先我讲嗰两位僆仔，18同20岁呢两个大学生嘅僆仔，17同20岁呢两个僆仔咧，就谂到一个游戏，就系将佢，不如我哋去杀人。咁佢就將佢自己編寫一個故事咁樣，就話夜晚黑唔知幾點鐘去邊度，我要殺一個咩咩嘅女人。跟住乎佢就去到幾點鐘，跟住去到某一個地方，佢自己諗嘅啫，個地方冇人嗌佢去嘅。去到之後就等有冇呢個女人。點知等咗一輪都冇呢個女人出現，即係冇相關，冇認為佢自己諗到出嚟個角色係出現。但係去到夜晚嘅4点几钟咧，佢又將個故事轉啦，因為等唔到個女人啦，佢就我哋要殺一個肥佬，一個老人，一個好低能嘅人，好白痴嘅咁樣。於是乎佢又見到頭先我講嗰個案中嘅死者，佢認為嗰個死者個形象咧就係佢所設定嗰個角色要佢殺死嘅人，佢真係走去斬咗六刀死咗。但係跟住佢斬咗六刀死咗之後咧，佢哋係真係興奮地去周圍同啲朋友講：喂，嗰個友啊，我懟冧佢嘅昨晚。但係冇人信佢，因為你真係咁講，反而冇人信噶嘛。你兩條友肯定吹水啦，關你鬼事咩？你兩個邊夠膽？但係原來真係佢哋殺嘅。後來當然啦，啲消息又傳啊傳啊傳啊傳到警方度，咁啊點都拉你翻嚟睇一睇先啦，係咪先？ 真係證實了就是呢兩個人做，他哋殺人的目的就是呢樣嘢啦。佢哋自設一個目的，然之後去完成呢一個任務之後咧，佢覺得就做了一件好事啦。 哇！咁而家聽完呢、這個，係咪覺得呢個 Pokemon 係好安全啊？ 唔係啊！佢點解傻得咁交關？佢洗腦洗得咁乜嘢？ 唔係佢哋即係冇嘢玩到冇嘢玩啦！即係佢將個虛擬嘅遊戲變成真實，即係好多人咧都會喺現實嘅世界裏邊一個角色，去到網上嘅世界、WeChat 嘅世界咩成咧係另一個角色咁樣。 可以好兇狠㗎，大家。 咁係啦，即係兇狠啊，或者係溝女啊，或者咩性都有啦，係咪先？但係即係佢哋搞到去殺人咧，這個都幾激。咁但係你頭先話呢個 Pokemon 呢個遊戲係咪真係冇乜所謂咧？唔係嘅喎。 唔係，即係我話相對於呢、這個，突然間覺得佢。唔係， 但 係 Pokemon 嘅遊戲未發展喎。你諗下，如果呢個技術咧，而家先至開始發展，就即係已經好瘋狂啦。如果你聽我哋跟住落嚟嘅呢個無底陰謀嘅話，我哋都會講到啲遊戲上啊娛樂圈嘅陰謀，你會聽到呢啲遊戲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入邊啦。 好多陰謀。 係啦，咁其實呢個 Pokemon 已經玩咗大概可能一兩個禮拜到嘅啫喎，已經發生咗好多意外，即係因為啲人咧突然間發現喺唔知邊度有個 Pokemon 要。去捉嘅時候咧，佢完全唔理自己身處咩環境，揸緊車喺公路也好，行緊街也好，有人試過跌咗落山，有人試過炒車，有成班人喺個湖嗰度追一個 Pokemon， 其實全部都已經係會發生過一啲意外嘅咯。 我梗係唔想玩呢啲嘢啦，嗱，因為有一樣嘢。 睇你今日個衣著有少少， 有少少 Pokemon 喎， 唔係啊， 點解有冇分咧？ 你成日你都話我著橫間衫啊嘛，咁咪著翻件正式衫啦，但我唔會著綠色嘅， 係啊， 綠色啊，即係變咗透明嘅，係。 透明人間啊！你簡直 因為後面有綠色㗎嘛， 係啦。 啊，咁啊，但係呢個遊戲咧就我又冇乜興趣啦，講真，好無聊，因為勁嘥時間，勁嘥。 你意思係 Pokemon 啊？唔係啊，真係好多人有興趣，同埋呢件事咧將會慢慢發展落去嘅話，你係不堪設想，因為呢個技術已經發展咗啦。雖然而家已經有啲人咧，甚至有啲黑客組織咧就去寄信去俾，淨唔知點樣聯絡到呢、這個任天堂嗰邊就話你。如果不肯跟我簽一個協議，就係話唔知點樣保障嗰啲玩嘅人嘅安全啊，即係你唔好 set 嗰啲 Pokemon 出現嘅地方係啲危險嘅地方。但係其實點知嗰度危唔危險啊？佢求其跟住個地圖，大概嘅位置適合嗰個 Pokemon 嘅特性，佢就喺嗰度 set 嘅啦嘛。咁好難保障，即係如果呢個遊戲繼續玩嘅話，就好難保障啲人唔會瘋狂咁去追逐，而且再發展落去係會間間遊戲商都會照抄呢啲遊戲噶嘛。跟住越發展一定係越激㗎啦，即係大家都知嗰啲網上遊戲係玩得好激嘅，例如你揸住個車會周圍。去飲酒放火殺人之後強姦咁樣嘅，係真係玩呢啲嘅喎，係好多人玩，男男女女都玩嘅。咁如果將呢件事發展到去現實，好似西班牙嗰兩條友仔咁，你可幾時會發？ 咁即係歷史重演啦。 幾時會發展到殺人咧？或者佢哋去到嘅時候會發覺佢只係搞錯咗件事，會令到好多意外發生。其實呢件事係收唔到科嘅。但係呢個技術已經發展咗出嚟咧，你可以想象係。跟住唔知點算，你係會直至好出好大件事之後，跟住先至俾人禁咯。 我都覺得係，始終佢一定要有 一定有事先會俾人禁噶啦，係咪先？ 我話俾人，而家你殺一個人都係就係一個人。如果佢玩放火，你就真係趴街。係 噶， 你喺啲密集嘅地方，佢如果係玩放火嘅，咁你咪同恐怖襲擊有咩分別？ 係啊， 咁你話係咪死嘅都係？ 咁 你點呢樣嘢可點可以我哋即係？ 地球危險係嘛？我哋去邊好咧？ 冇得 去火星打啦， 嗱，不過嗰度玩出我咧，陣間翻嚟咧，仲有一單喺1994年。有一單咧都依單就幾出名嘅，係一單玩出禍嘅一個悲劇嚟嘅，大家一定要翻嚟啊嚇！嘉爾臣珠寶網上商店成立於2013年，產品質素高，價錢合理。為了保證產品的質素，所有鑽石首飾都附送國際 IGI 證書。到本網店購買所有鑽石首飾貨品，只要在聯絡我們這個位置填寫你的姓名、電郵、列明貨品名稱和寫低99這個暗號，就可以享受85%的優惠。詳情請到 www.kelvionjewelry.com 查詢。各位会员，如果你都有业务或者商品想在我们的平台落广告，欢迎透过 Radio99.TV 的 Facebook 和我们联络，只需要999元就可以购买30秒广告，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播放30次，快点行动吧。各位看到花家姐越做越残，就知道搞个网台是几咁艰难啊。咁咧搞個網台真係好辛苦，你睇下我哋咧鞋都冇得著噶，係要著拖鞋噶。仲有呢件血衣咧，咁耐咧都冇時間去洗，就知道搞個網台真係要好多心血同埋時間嘅。咁啊，大家點樣可以支持我同我嘅團隊咧，同埋支持我呢個 Radio 999網絡電視咧？咁就係 精神上和金錢上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支持護花行動，事不宜遲，快啲行動。 营运网台举步维艰，有赖各位听众的支持，才可以杀出重围。希望你都踊跃支持护花行动，等我哋可以在更充裕的资源之下壮大，制作更多高质素的节目。多谢。 補充一下先，原來呢個 Pokemon 咧，嗱，即係啱啱新鮮熱辣收到嘅料啦。不過可能都係發生咗幾日嘅啦，都可能我哋未必跟得咁貼嘅新聞。不過咧都望到喎，原來咧呢個危地馬拉喎，有人話呢個 Pokemon 咧就咧誤闖民居喎，俾人殺鬼咗喎，真 係。你諗下呢事係即係設定呢個遊戲嘅人都冇辦法知道，佢喺個 Google Map 嗰度去設定噶嘛，所有坐標咁，但係冇咁細緻睇到嗰個位置係有咩人，更加唔會知嗰個地方有咩人住啦，隨時發生呢啲事嘅。尤其是闖入咗一啲禁區啊，喺美國咧已經有啲路牌咧係寫明咧。你要留意附近有啲咩事啊！你千祈唔好入去啦，下面有個 Pokemon 嘅 logo 喺度，話俾你聽唔好玩呢樣嘢添啊！已經發展到咁啦，但我心諗你一個遊戲你就可以咁做啫，到時有100個、1000個遊戲都係玩呢啲咁樣追逐嘅話，我請問你點樣禁佢咧？ 係咯，仲有波斯尼亞嗰度喎，提醒喎，唔好入咗啲地雷區喎。 係咯，點？ 即係玩下玩下，自己行咗。 喂，問題 set 嗰個人可能唔知嗰度係地雷區嚟噶嘛？佢喺 Google Map 嗰度 set 噶嘛？賴嘢咁，你就即係去到啲戰亂嘅地區，或者啲即係唔係香港咁太平嘅地方，你唔知去邊度啊？所以如果有一日咧，即係好快啦，香港又玩得的話咧， 死啦！已經人多，車又多，又擠迫㗎啦。 喂，如果第日可唔可以做個犯完罪之後咧，可唔可以作為做辯護理由咧，話我玩呢個遊戲㗎？ 咁啊，要揾第一個人犯罪先啦，要試下就有個案例， 試下睇下有冇事。 係啊， 咁啊，講到咧，即係玩出禍咧，就亦都係關於呢一個槍殺嘅。咁啊，就喺呢個1994年咧，就有一個路易斯安那州有一個小女孩啊，咁啊諗住同爸爸玩下嘅啫，咁樣即係父女情啊嘛，係咪？咁啊佢咧就匿咗喺個屋企嗰個櫃桶嗰度，嗰個衣櫃嗰度。咁跟住爸爸咧就一翻屋企嘅時候咧，佢就彈出嚟喺個衣櫃度跳出嚟，爸爸我愛你咁啊！本來好冧啦，係咪？如果你即係女咁樣做，你點啊？ 咁我咪話：哎呀，咁樣我一定係有一個咩啦？ 係咪好感動啊？ 我兩個原來個女嚟嘅，跟住個口雖然就鬧佢兩句啫，但係個心好甜噶嘛。 嚇鬼死老豆咩？ 係啊，冇錯啦，係啦。 咁但係咧，呢個爸爸咧就反應就太激啦，佢亦都係即係你知佢哋嗰度就亦都有屋企會有槍嗰啲啦。咁啊，竟然咧就攞咗把槍出嚟咧，二話不說咧就射死咗呢一個嚇佢嘅人，佢都未睇清楚係咪個女已經殺咗佢啦。咁果然咧就因為咁咧就死咗喺爸爸嘅槍下。 即係呢啲真係 不幸。呢單嘢真係聽咗好耐㗎啦，原來就喺1994年發生嘅，相當之悲慘嘅呢單嘢。 嗱，所以我話俾你聽咧，好似外國咁樣對槍械冇管制嘅，究竟你話好與唔好咧？如果比作我嚟講，梗係唔好啦。你個槍四圍都有，個個都可以走去申請個槍牌，只要你冇啲刑事記錄就可以攞個槍牌，可以攞支槍。咁我問你啦，飲醉酒嘅人又可以攞支槍？情緒成日有啲變動波動好高嘅，又有支槍，我問你係咪好容易就拿嚟射啊？好似校園槍擊案咁樣，個老師鬧佢兩句，佢又真係打個老師殺。喂，咁呢啲嘢你話啱唔啱啊？你花家姐，你話你做咗咁耐奇案啦，你話香港點解會冇咧？因為香港冇槍啊嘛，大佬啊。 咁啲人就話：如果我冇槍，又保護唔到自己喎。哇，咁多 大家都冇，你咪保護到自己咯。大家都有嘅時候，你咪只係大家鬥射啫嘛。即係其實真係冇著數。不過即係點解喺譬如例如美國呢地方係可以容許有槍呢、這個，即係有好長嘅歷史嘅原因，亦都好多政治嘅原因喺度嘅。咁亦都好多我哋成日講到一啲陰謀論咧，我最中意我哋講無底陰謀，成日都講到陰謀論噶嘛。咁有機會大家都可以聽下就會發覺，其中一樣嘢槍械管制呢樣嘢咧係陰謀論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話美國政府咧經常都想收翻呢一個槍械管制。即係令到嗰啲人咧唔可以擁有槍，咁個原因係究竟為國民好定係即係為咗自己嘅管理方面咧，就唔知啦。咁呢個亦都係個陰謀論啫，佢哋就會做好多所謂嘅危機行動咧，即係例如喂，好多人話㗎，即係唔知係咪真係將嗰啲事咧，譬如啲人隨便用槍殺死人嗰啲校園槍擊案咧，佢哋話係假嘅，就係話呢個人咧其實特登係安排去殺人啊，令到啲人 又話佢哋受咗 CIA 咩催眠啦， 又令到啲民眾咧就對槍械咧就驚啦，就希望佢哋將來咧會贊成呢個槍械管制。咁我就唔知呢件事係咪真啦。咁但係老實講，槍械管制老實講又啱嘅喎，即係如果你個個都有槍咧，斬搞嘅啫喎，即係你大家都冇槍，最多都係拳頭交，最頂籠都係拿刀劈下啫。 你唔死得咁啊，大佬！ 即係起碼有得避啊嘛。但係攞支槍機關槍，我真係避唔到嘅喎。同埋一突然間有時即係激動起上嚟，即係會戲院，即係去邊度隨時開槍咁，我真係避你唔到嘅喎。所以其實梗係冇好過有啦。 除咗呢啲即係好似話你話即係嗰啲歹徒啊嗰類之外，有時真係好似啱啱好似幾個月前有一單咪係話屋企嘅幾個月大嘅小朋友啊嘛， 攞起咗啲槍玩啊嘛， 咁啊攞啲槍嚟玩咯，原來 係啊係啊， 就射殺殺咗自己。 所以佢經常聽到就係啲細路仔唔知嘅時候咧，就即係走火令到屋企有人受傷甚至死咗。但係即係呢一單咧，就話即係個父親咁樣射殺咗自己嘅女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都係一件悲劇啦。 係。 如果佢冇槍，佢咪冇嘢。 係咯，最多咪即係打佢兩巴， 嬲 起上嚟， 但點會就會死啫？ 係咯。 係咁啊！呢啲惡作劇咧，大家即係玩起上嚟咧，就自己要有少少嚇限度啦。咁啊，就住啦，咁樣 就住。 有時真係 有時佢唔知㗎，我都唔知。 嚇人咧，呢樣嘢真係會嚇死嘅。 係。 我都試過有個聽眾咧，即係佢哋好 嚟。俾你嚇死咗係嘛？ 佢 send 張雞照俾我，誒，sorry， 雞照 嗰啲鹹濕嗰啲啊， 雞照，雞照片，雞照片啊， 雞嘅照片。 佢諗住咧，即係佢即係想玩一下嘅啫，佢諗係。我一拎開佢一佢嗰時一 send 嚟咧，我一撳開個電話咧，我成個電話跌咗個地下。 我唔怪你換咗電話啦。 唔係呢件事發生咗好多三年前到啦，電話真係爭啲報銷啊，真係係嘛？好彩係電話啫，如果我喺行下馬路俾你咁樣嚇，我可能真係。衝咗出去馬路噶嘛，係咪先？咁點啊？ 咁係 你負責我條命先。 即係咁係，真係唔好再 send 俾佢啦，除非同阿 哎呀，死！而家講出嚟， 同媽媽姐有仇啊！瘋狂 send 俾你啊！你咁多仇家，係咪先？ 其實我話俾你聽， 其實好中意雞㗎，冇聽。 唔係雞唔雞啊？有時你行路咁突然間就走埋嚟嚇下你啊，拍拍你啊咁樣，你都成個呆一呆啦，係咪先？ 我唔係啊。 如果你個心嗰、那個如果有心臟病或者有心弱即係衰弱， 心血少啊， 你真係會暈㗎。 嗯。 嚇、啊，所以我哋嚇人咧 係 啊，唔嚇得㗎，唔嚇得㗎。咁我 咁點解又想俾 surprise 人哋？咁點咧？ 咁俾個 surprise， 好似拎個蛋糕嚟俾個 surprise 你生日咁啊，咁啊冇問題啦。 送扎花俾你， 隨時心臟病發喎，如果老人家 咁啊唔會嘅，咁啊 係啊，好難講㗎。 但係就即係唔好做咩咁大嘅動作嚇一嚇啦咁樣。 係輕微地 surprise 就算啦，係嘛？ 因為我試過有個朋友啊，淨係唔會玩咩，玩拉凳啫嘛。 嗯。 咁啊， 拉走了啊？ 係啊，佢拉走咗，跌落地下，暈得。哇！真係暈咗成日啦， 入醫院啊， 佢一跌落地下，佢就個頭咧就撞落地下就暈咗，入醫院就留醫咗24小時咯，佢觀察啦。 唔係你好唔抵啊嘛？咁點啊？之後我又可唔可以申訴咧？即係啲賠償嗰啲。 梗係可以啦，可以拉你㗎呢啲。失常。 但係嗰啲係嗰時係讀係翻緊學嗰啲，大家係啲同學咁書友仔咁樣啊，見你起身咪拉張凳咁樣，不過但係佢冇心搞你㗎咁樣，咁但係一跌落去。 喂，以前玩都仲話可能即係校長鬧你兩句算數，而家一定報警。 學 校都報警之後，其實係拉得㗎呢啲。 如果佢真係死咗，你真係誤殺㗎。係 啊，唔好玩呢啲。 係，即係唔可以話即係整親人之後話玩下啫咁 樣。係啊，冇得玩啦，邊有玩下啫？ 係咯，咁啊，除咗呢啲唔可以話玩下啫，咁你印銀紙又可唔可以玩下啫咧？ 嗱，你講印銀紙咧， 印啲銀紙嚟玩下得唔得咧？ 咁喺80年代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好冇而家嗰啲咁嘅打印機咁方便啦，成日幾百蚊就可以買到翻嚟印七彩。咁我哋嗰時咧就係納斯諾嗰啲嗰時咧，就係佢哋發明咗七彩印先嘅，傳入香港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去去租一部機啊，或者去影印咧，佢就有 number。即係嗰部機有 number， 出嗰啲嘢出嚟都係有記錄嘅。 係咩？ 好啦，咁啊， 即係你話嗰張紙上面佢會有嗰個 number。 唔係，嗰部影印機啊， 佢自己有記錄， 就自己有記錄。 哦，自己有記錄。 哇，咁認真嘅咩？ 係啊，因為我哋嗰陣時，我當差嗰陣時都查過呢啲嘢。 哦，即係你去查。 就係有人就攞啲影印機去影印啲七彩嗰啲銀紙。 哦。 咁啊，影咗七彩嘅銀紙之後咧，咁個紙質梗係唔同啦，佢梗係冇啲紙質啦，因為嗰啲紙質係銀行特定嘅。 係。 我哋係買唔到、揾唔到嘅。咁佢就印影咗出嚟咧，就雙面影咗出嚟啦。咁啊，將銀紙咁樣就接埋就去走去街市買嘢咧，買餸用嗰陣時，因為買餸嗰啲咁啊，賣魚柳又好，賣菜係咪戴住個手套啊？跟住又咩？你買幾多咁啊？俾10蚊啊！咁佢又即刻賺翻錢就抌落個呢嗰度咁樣。 即係佢個呢嗰啲錢仲巢過你嗰張，係 啦，冇錯，佢都唔會介意嘅。 哇！影印人紙應該通常都係食大茶飯喎，原來係攞去買餸咁細埃嘅。 大茶飯難食喎，你一大沓俾人成沓都係假，你揾我笨咩？咁你即係試一張假嘅就 OK 啊 嘛。咁 你幫襯咗依一間之後，你就下一次又冇得去同間 佢都使乜啫？咁你咁。 咁 多第二間嘅咯。 以前好多小販噶嘛，街邊有小販啦，又有報紙檔啦。咁佢哋攞嚟即係影，佢哋影一張十蚊紙咁嚟講，都係雖然嗰陣時係八十年代，但係都唔係咁大嘅啫，都係。 喂，咁呢啲算有啲即係有啲見地㗎啦，即係起碼影印張一百蚊紙啊嗰啲啊，係咪先？我見我記得以前有人話咩，將兩個五毫紙夾住一個一毫紙咧，扮十蚊啊。 咁啊，一絲又係有啦，即係嗰陣時我哋嗰陣時嗰啲咩五蚊銀啊，五蚊啊，兩個一蚊黐埋咧，兩個一蚊黐埋就扮咗五蚊啊， 都起碼賺咗三，即係三蚊。 好鬼搞笑喎，真係。 其實嗰啲人係咪真係為咗嗰個錢去扮咧？我相信佢哋都係惡作劇。 作劇都啊，哇！但係呢一單 咧，覺得想揾食喎。 係咯，阿高 Sir， 你而家手上攞住呢單咧， 佢呢單咧，佢就 百幾年就搞到搞著人喎， 係 嘛？ 係啊，咁佢話佢如果個彩色影印機，佢有個編號啊。但係嗰陣時佢影咗出嚟嗰啲嘢有冇個編號啊？我嗰陣時我唔覺係有編號嘅，但係影印機裏邊影嗰啲乜嘢，佢就有個 有記錄嘅，有記錄。 但係佢呢單嘢就話咧，係咪話有啲人咧就走去諗住咧就影印人紙。犯法 係啊！ 但係咧，嗰個幫佢影印嗰個大鑊啦，嗰個 幫佢影 老闆 都犯法㗎。 嗰個老闆佢唔知啊嘛，以為佢哋因為嗰兩個女仔嚟到嘅時候咧，就話佢哋咧 做功課啊， 就係攞嚟做戲劇嗰啲， 佢話做道具啊嘛，佢係影 道具嘅。咁啊，點不知嗰個幫佢影印嘅老闆咧，就真係。真係啊！呢個真係啊，無端端嚇， 無端惹咗官司啊！ 係啦，真係完全係好無辜啊！ 喂，但係講一講嗰啲拍嘢咧，做道具咧，花姐一定知啊！嗰時我哋拍劇嗰啲咁嘅道具銀紙咧，完全唔似啦！一來你一揸起手，哇咁鬼假嘅張道具銀紙，仲埋上面嗰只道具嗰兩個字咧，即係大到咧。真係要遮住先可以，唔好俾觀眾睇到嗰啲嚟噶嘛，即係好鬼刻意咧。係嗰時我問過我老細咧，我點解唔可以用真銀紙啫？又做咁俾錢啫嘛？呢個好正常㗎，冇呢個行為。佢話電視條例係唔可以用真銀紙。 好似話驚人哋 copy 啊嘛，就係。 係啊，呢個黐膠花嘅電視。 真 係 好黐膠花，我覺得咁你平時都見到㗎咯。 唔係，咧呢個就係因為以前咧，就算攞住張五百蚊紙啊，你喺電視見到張五百蚊紙，你冇辦法將佢唔知點樣 copy 啊，點樣即係成為一張。其實我都唔知個點解會有人 copy 啦嚇。即係如果佢攞得張要 copy 張五百蚊紙，佢有辦法揾到張五百蚊紙嚟做個版啦。但係總之就基於呢個原因咧，就話咧電視上面咧唔可以 show 到一張銀紙嘅正正式式成張咁俾你影嘅，除非你話啲旅遊節目咧影啲外國嘅銀紙當一個好新奇嘅嘢咁介紹咧就 OK。如果你影本地銀紙係唔得嘅，到今時今日都係唔得嘅。 都係唔得㗎。 你話啲電視條例係咪低 B 啊？ 其實我就唔知佢點解佢憑乜嘢嘢唔好影嗰啲銀紙嗱，我 佢話驚你攞嚟即係唔知要嚟 copy 點樣用。 我話同佢一個某一個電視台就拍過一樣嘢嘅嚇，佢就點咧？佢就啲銀紙係咪本來要去金管局申請嘅？如果你係印嗰啲嘅我哋嗰啲 假嘅銀紙 咧，要去申請要批嘅。咁但係邊個要做咩？我哋就攞真銀紙咯，攞真銀紙，但就唔係成張嘅，即係我哋要過一沓銀紙。咁跟住我咪揸住接埋，咁啊喺度睇就影，俾佢俾一梳一梳，係嗰啲銀紙，但係我唔係攤開嘅，係接住咁樣過，咁佢就 OK。 所以嗰啲人話咧，香港電視已經好落後咧，其實有其中一樣，因為政府做出嚟嘅，你啲條例真係落後到低能，又冇人去質疑呢件事，點解仲要？我試過問過好多人，喂，點解仲要咧？即係電視台有一個部門叫 SMP 咧，佢就專係即係啄嗰啲節目上面嘅製作上面嘅犯咗電視條例嘅部門嚟㗎啦。佢就專睇下邊句嘢唔出得街啊，邊個畫面出現咗問題唔出得街，有誒會犯條例咁樣啦。咁我問過佢哋啲老細好多次，究竟點解我唔可以用銀紙？佢都係同我講呢個咁樣嘅理由。我仲問佢，咁點解你哋開會同即係政府嘅時候唔會講下呢件事好低能咧？幾多年代而家係即係21世紀嘅老細，你仲話將銀紙唔可以出鏡，我仲要揾張假嘅銀紙嚟出鏡，你冇低能啲。 好幾年前咧，我就即係直情係經歷過，就係話咧，我哋拍一個少少處境啦。咁佢話唔可以用，因為我嗰個 shot 其實就係話嗰個人去用一張銀紙。即係一個好似 IQ 題咁嘅，即係你要接幾多接先有接到咩？即係最細銀紙出嚟咁類似咁啦。咁啊，佢就話唔可以用真銀紙喎。咁我嬲起上嚟，我就咁我用陰絲紙。 你唔係喎，你講銀紙接嘢咧，接嗰個心啊，又將嗰個可以用美金咧。 佢話美金，佢話美金得㗎，但我邊度揾咗美金？ 因為美金唔係香港政府。 我邊度揾咗美金翻嚟？ 其實真係衰物極低能咯。其實根本完全嗰個條例就因為以前留落嚟，但係冇人諗住去改，又冇人提出要去改，亦都冇人諗住真係會有問題。唔理啦，由60年代用到家下，照用。 咁希望當局將呢啲咁反智嘅， 係咯，冇咁低能啦， 收埋啦，真係， 真係超低能噶， 回收回收， 叫佢聽下我哋個節目，話俾有啲唔啱嘅嘢，真係 算吧啦。如果佢做到嗰個官員嗰個位置，連呢樣嘢都諗唔到嘅，佢真係低能到 爆啦。唔係佢諗到問題啊，係 佢唔會理啊， 同埋佢噏出嚟有咩著數啫？有咁多人反，可能有人反對噶嘛，又 唔會去改啊，係啊，我做乜幫你改個條例？條例喺度咪 keep 住喺度咯，我幫你改咗佢，我又冇著數嘅。 會唔會改條例嗰個咁咪就唔係呢行嗰啲人咧？ 誒唔知道，但係六十年代嘅時候有佢嘅諗法啦， 係咪 先？就算法例啊，六十年代到而家，你都可能修改咗好多次啦， 關鬼佢事， 都要啱翻嗰個時代啊嘛，佢哋真係唔理噶。所以你唔好話香港嘅電視業係即係落後啊，根本政府都好落後啊。 係，即係可能三至五十年後都仲係有呢條條例。 佢唔改嘛，唔改咪就即係 沿用永世沿用。 即係其實好低能。譬如你有時嗰個電視咧係有一個即係留保存嘅作用噶嘛。你可能幾十年之後喺個好多電視嘅畫面睇翻啲舊電視嘅節目咧，你會見到話當其時啲人原來用呢啲錢嘅喎，當其時啲人原來用呢啲誒咁嘅用具喎。其實你連呢樣嘢都唔俾保留咧，咁喺嗰個又少咗個價值噶嘛，咁係好低能嘅呢件事。 會唔會？做唔錯，做先有 機會錯咧。絕對 係，錯咗要孭飛噶喎。 絕對係， 孭飛。而家咧，我哋香港冇啊，中國大陸已經有噶啦。如果個官員係做處理嗰樣嘢係錯咗嘅，要落樓啊，問責制。但係香港冇嘅，香港。 香港有問責制，咁問完就算數咯，唔使 真係唔使 咯，係咯。咁但係要㗎，啲代言人都要負責㗎嘛。大陸話，如果你代言 嗰個產品，你講得啱啊。 代言嗰個產品賴嘢嘅話，你要賴嘢冇咁心諗咁大，咁啊大件事啦。 咁啊，喂，好多藝人拉得啦，可以做運動嗰啲喎，舉下嗰啲，做咗代言人之後，轉頭佢又拉入執笠啦。 即係我想問，有幾多個代言人真係會試過產品啊？唔好講少啦。 有些東西就過時了，但是呢有些人物呢就永垂不朽， 是永垂不朽的人物呢， 就是這位 神奇女子，這位奇女子， 奇女子，因為高 Sir 肯定什麼啦，是不是 以前我們當然認識她啦，那個女人 你怎麼認識她呢？ 那個女人就因為她的身材好，所以就那陣時呢我們沒那麼多鹹濕片看，沒那麼多東西看的，那麼見到她之後呢，嗰陣時嗰啲男人就發光嘅隻眼， 哇！簡直出曬口哨啦！ 即係佢成為咗一個即係民間嘅一個傳奇女子咧，即係去到咧，而家你日日打牌都仲係見到佢嘅兒童啊嘛， 係啦，兒童啦， 所以就即係迪娜啊嘛。 係啦，如果即係年輕嘅朋友，你唔知邊位係迪娜姐姐咧？ 係啦，真係要上網查一查。 唔使啦，聽我哋呢個節目啦。 係啦， 我哋跟住落嚟就係講迪娜。 迪娜姐姐除咗一個奇女子啊，佢本名咧就叫做梁國興嘅，嚇個名好正常噶，但係改咗個藝名叫迪娜咧，都即係好型啦。我覺得喺六七十年代， 成個名好誘惑，其實 叫迪娜其實幾型嘅嚇。咁即係嗰個係個感覺好型嘅，總之咁後來咧，佢就做咗好多即係拍過好多所謂我頭先高 Sir 講啲豔情片啦，亦都喺戲中有好多即係比較暴露嘅角色咧，其實就冇嘢睇嘅，都係 sexy 啲啫咁。 話冇嘢睇， 即係唔係真係有嘢睇㗎，三點不露㗎嘛，但係即係東南西北半球睇少少。 但係個南半球已經好有嘢睇。 嗰陣時已經係叫做好開放㗎啦。係 好開放，咁所以喺嗰個年代佢簡直係一個性感嘅象徵嚟㗎啦。咁而且佢一生咧就好傳奇嘅，即係曾經佢試過喺即係七十年代嘅時候做電視嘅時候咧，曾經同佢嗰個著名嘅一齊節目嘅拍檔著名嘅主持啊劉家傑啦，同嗰個節目嘅監製李志忠啊等等咧，原來仲三個關係，原來仲有四個關係嘅。喺與此同時咧，仲有外邊有個報紙嘅總編輯咧係追緊佢嘅。 太多啦，咁佢一生好似有佢自己話啦，千幾個人啦， 追 即係追求過佢。 多過你少少喎，花家姐。 係咯，多過我少少，多過我一兩個。 係，多係起碼有一兩個啦，係嘛？ 同埋佢話佢依一生人咧，即係佢最大煩惱就係。點樣叫人哋唔好愛佢啊？我諗阿高 Sir 都肯定即 係高 Sir 一樣啊！佢一生就係即係諗下，你唔好你即係唔好嗌我即係賺錢啦！我太多錢，我使唔使 呢個煩惱就係點樣可以唔好賺多錢？ 係咪咧？其實嗰陣時咧，我點解咁多人中意阿迪娜咧？就因為佢嗰陣時個身材咧，就真係好到不得了。 係係， 嗰陣時我哋啲男人咧冇咁多咁嘅。比較有少少黃色嘅 睇，係 咪睇？咁見到佢一集做電視又好，做戲又好，咁個個都一窩蜂。 係嘅，都係要睇下生於咩年代。如果生於而家呢個年代咧，老實講， 即係 係啦，大把啦，十零歲已經開始老到咁啦，係咪先？所以就冇咁值錢。但係當其時物以罕為貴啊嘛。咁迪娜小姐咧就真係成為即係好多人心目中嘅一個豔星啊，係一個性感嘅代表嚟。 迪娜就喺幾年前就過咗身啦。 喺2010年嘅時候啊。 係啦，原來92年嘅時候咧，佢真係咧。呢個男人殺手咧，真係名副其實男人殺手。 係， 因為真係有個男人，因為佢就死咗喎，但係都 係 攞嚟嘅。 其實呢件事咧，就係92年嘅時候咧，咁當其時已經係住喺山頂豪宅嘅，即係迪娜小姐咧，就有一日咧就遇到一個即係。 盜竊匪啊，嚇咁呢個盜竊匪咧就無啦啦夜媽媽就即係潛入咗佢屋企，咁就準備打劫，但係那個盜竊匪咧就用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喎，佢就上到佢哋住嘅二樓定三樓咁啦睡房嘅時候咧，喺門口咧佢又唔係拍門，又唔係醒，又唔係自己走去第二啲房抄喎，佢又唔知無啦啦走去咧揾啲電線嚟燒著佢。咁燒著佢做咩？原來有啲糯味啊！佢就用啲糯味咧，就引到當其時喺睡房入邊嘅迪娜，同埋佢當時是啱啱結婚，亦都係佢第二任嘅丈夫嘅羅宇。 但好似話當時冇人知道。 當時冇人知佢結婚㗎，但 係係啦係啦，即係呢個喺中國嗰邊嘅呢個客人。 一陣再介紹下呢位羅宇係咩背景啦。咁阿迪娜同阿羅宇誒聞到啲糯味就唔知係咪即係漏電定咩，就衝咗出嚟睇。點知就兜兜面見到呢個賊人，呢個賊人都唔係小嘢喎，拿住支槍喎，類似手槍物體啦，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真係槍啦嚇，單人匹馬就闖進呢個豪宅，緊諗住老笠啦。於是乎咧，就大家喺糾纏之間咧，迪娜咧就好冷靜喎，佢話：你唔好搞我，你想要啲咩啊？跟住嗰個賊都呆一呆，梗係要錢啦，要錢冇問題。佢話：我問佢保險箱喺邊？阿迪娜嘅答案好堅喎。冇保險箱，我攞幾件堅嘅首飾俾你，你唔好即係佢意思係有啲係流嘅，即係佢意思可能有啲係流嘅。我攞幾件堅嘅俾你睇，你都唔識㗎啦。 你趁未有人翻齊嚟嘅時候，快啲走啦！ 我估你都唔識分啦，我幾俾幾件堅嘅攞咗走啦，或者嗰啲女中豪俠啊！你諗下佢冇尖叫，如果你劫到花家姐，佢咪肯定尖叫啊？ 梗係啊，佢冇錢啊嘛，冇錢人叫。 佢好似同見到只雞一樣，咪即係發癲啦，係咪先？咁但係迪娜好冷靜，佢就嗌佢你攞咯，咁啊攞，攞咗幾件嘢之後咧，點知？本來呢個賊都諗住走啊，哇！有幾件堅嘢夠起啦，係咪先？一條友分又唔使分錢，點知唔知邊個報咗警？呢個時候咧就有即係啲警車啊，哔哔噗噗嚟，啲警車又唔知點解唔好咁醒嘅。 應該係唔會著嗰個曬輪嘅， 即係可能唔係夜媽媽著咗藍燈啦。你知啲差人趕時間就著曬啲燈，哔叭叭咁樣嗰啲，冇聲又好，有聲又好咧，就係人都知差人嚟緊啦。咁於是乎個賊佬都見到啲差人嚟緊，咁啊驚啦！哇！你竟然喺我唔覺意嘅時候報咗警，咁真係唔知邊個幾時報警嘅喎？咁啊報咗警之後咧，啲差人嚟曬之後賊就慌啦，就於是乎挟持阿迪娜， 係綁住佢喎。 啊，佢都算識，我唔知佢係咪香港人咧，佢知唔識迪娜咧？即係佢當時咁樣攬住迪娜嘅時候， 應該唔知嗰個。 我懷疑佢真係唔知，如果佢知嘅話，佢咁樣攬住阿迪娜嘅時候，會唔會有少少緊張咧？即係咁嘅手勢攬住迪娜，當其時雖然佢都可能有翻咁少少年紀啊，但係都風韻猶存噶嘛，係咪先？佢仲著住件神褸走出嚟 嘅 喎。 咩啦？凍 L 啊，真 係。係啊，會唔會有少少反應咧？即係其實佢係驚嘅反應啦。於是乎佢就挟持住佢，就諗住啊衝出去咧，就當其時就諗住嗌佢嗰個同居的老公啦嚇，即係嗰個賊人應該唔識佢嘅，咁就叫佢喂你揸車，我同阿迪娜走，我心裏揸車走到去邊咧？跟住迪娜仲堅喺呢個時候，佢就同佢講唔使叫佢揸車啦，佢唔識揸車，佢話你唔使諗，你唔使揾佢啦，我同你出去。 佢真係好冷靜， 佢真係好冷靜，佢好似覺得嗰支槍一定唔係堅咁啊，好叻喎，真係可能佢真係見慣世面啦。咁出咗去之後咧，就即係成班差人就仲驚啊佢，見到嗰個有揸住支類似手槍物體，梗係閃啦，係咪先？走埋一邊先，你冷靜啲，你攞啲嚟。跟但係嗰個賊人真的捉住阿迪娜就去出面截咗架車。咁與此同時，架車一停低之後咧，個賊人就諗住開門上車，諗住走啦。其實你走唔甩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好冷靜嘅迪娜就一手推開佢之後咧，就自己走開。喺呢個時候，嗰啲本來閃埋咗嘅警察就攞曬槍，就連開五槍懟冧咗嗰個賊。 太精彩啦！你 太精彩，即係拍戲一樣。 拍戲啊，真係完全係拍緊戲啊！ 咁啊，迪娜小姐好彩啦，同佢個先生都冇受到傷，即係俾人嚇嚇咁樣啦，虛驚一場啦。咁但係嗰位賊人咧，即係就真係身中五槍咁就死咗啦。及後咧，當然喺法庭咧就被判係合法被殺啦，因為佢打劫啊嘛。咁警察開槍都係合法被殺嘅啦。咁啊，迪娜咧即係喺現場咧收到個消息話呢個賊人咧已經中槍死咗之後，佢嘅反應係嚇乜咁陰功啊？點死㗎咁？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好冷靜， 即係仲即刻上幾支香咁俾佢。 好冷靜，同埋佢真係一啲都唔驚。所以話點解話佢係奇女子？奇女子唔係淨係因為性感啊，係後來佢喺即係內地啊，即係據聞佢做好多大嘅生意啦，即係 佢又揾好多錢㗎。 唔知係咪啦？ 疑似軍火， 我哋唔敢話佢係軍火生意。總之佢做好多生意啦，亦都同好多即係有勢力嘅人士啦認識啦。 佢嗰啲級數係同啲領導追佢嗰啲係全部唔係領導啊，就係 啲 即係嗰一千個有五百個係高幹嚟㗎嘛， 冇錯。 咁咧，但係咧嗱，佢好似嗰個第二任丈夫就叫做羅宇啦。其實佢都係即係聲名顯赫過，因為羅宇嘅老豆咧，即係佢爸爸咧，羅瑞卿咧，就係毛澤東當年建國嘅一個心腹嚟嘅，咁當然啦，少不免佢哋喺文革嘅時候咧都被受到迫害㗎啦。咁羅宇亦都係曾經俾人拉過入監嘅，後來出翻監之後咧就做咗即係啲軍委嘅即係高級位置啦。當然係一路都喺軍方嘅位置。但係呢個人咧好似乎咧好有民主嘅心㗎。經過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咧，佢就決定離開咗中國。咁喺九零年嘅時候正式離開咗中國，就閃咗去歐洲，亦都係因為咁咧喺嗰個地方咧識到佢話完全冇可能認識到嘅迪娜，因為佢話佢哋同迪娜咧其實來自兩個唔同嘅 世界嘅，佢能夠喺及後嘅二十年咧，同呢位阿杜迪娜小姐咧一齊嘅話，佢覺得係一個上天嘅好好嘅安排嚟咯。咁喺九二年呢單打劫案之後咧，咁阿羅宇同埋迪娜就決定咧離開香港，唔知係咪即係都唔想再遇到呢事啊，就去咗葡萄牙呢個國家嘅南部一個小鎮嘅地方，就一路即係度過佢哋嘅餘生，直至到咧二零一零年咧，迪娜就過咗身啦，因病逝世之後咧，羅宇咧就移民咗喺美國，亦都係因為佢跟住出咗佢嘅即係自己嘅回憶錄咧，先至大爆咗好多事咧，我哋先知道原來羅宇係同迪娜曾經結過婚嘅，亦都有過一段情史咁樣嘅。 大家如果即係中意睇迪娜嘢咧，我都睇過一本書咧，幾好睇嘅，叫《從母到友》啊。母就係母親嘅母啦，友就係朋友嘅友，就係講佢同佢女嘅。大家知道即係佢個女後屘變做咗變性人啊嘛。咁佢就喺度講翻佢即係所有嗰啲心路歷程啊，佢點樣做人哋阿媽啊，點樣當年咧佢嫁俾嗰個內地嘅一個游水教練。佢結婚嘅時候咧，佢係喊住結婚噶嘛，因為全家人咧冇人贊成，因為佢係咧嗰啲咁啊 即係有咗未婚懷孕 未婚懷孕 嘅，冇人想去結婚。 當年咧係即係好大逆不道嘅嘢，完全唔見得人噶嘛。咁啊屋企人就勁反對咯，所以佢話其實係哇喊住咁樣做新娘嘅嗰次。 但係以佢嘅即係以佢嗰個形象咧，其實又好似唔出奇喎呢件事係咪？即係一個性感又唔係一個厭性感又即係未婚懷孕都 OK 啦，幾前衛啊嘛。通常呢啲即係偶像級嘅人都係比較前衛啲噶嘛，唔係一般人咁噶嘛。咁於是佢，但係於是佢同呢位馬先生咧結咗婚，其實都係五年咧之後就大家離咗婚啦。對於呢件事咧，其實佢都覺得係對佢個女嘅一個好大嘅虧欠嚟嘅。咁佢因為佢形容佢以前形容佢個女咧就係好靚，佢個美貌同埋智慧咧好似佢自己，佢咁樣形容嘅。但係點知後來佢個女咧就即係因為可能佢個即係決定咗係變性啊。咁阿迪娜咧就話其實佢曾經喺佢變性前十幾年咧不斷都勸佢個女，就話俾佢聽做一個女人咧其實有咩嘅好處，係有啲咩好嘅咁樣。佢話呢十幾年都冇辦法勸到佢個女，最終咧佢都接受佢個女。去變性呢個事實 都冇得不接受啦， 咁唔係噶，可能好多人即係等於佢父母都不接受佢有 反面， 即係結婚懷孕，即係未婚懷孕呢件事嘛。但係佢就好開明啦，佢就覺得 既然個女就關係 既然個女即係有咁勇敢嘅決定，亦都係佢自己嘅即係下半生嘅快樂啦。咁所以佢就好支持佢個女去即係去變性咁樣嘅。咁但係佢覺得，因為佢自己一路以嚟咧離婚啦，同埋佢一路掛住做生意咧，就四圍咁去咧，就其實好少同個女一齊嘅。佢自細個女已經係即係送咗去瑞士讀書啦，大家見面嘅機會好少。佢覺得係對個女有虧欠啦，所以佢最後咧係決定係全力去支持佢個女，佢知做咩就做咩啦咁樣。 係，不過迪娜同阿劉家傑嗰單就真係好傳奇咯。係咁啊，阿劉家傑啊，就係 才子嚟噶嘛。 係啦，就係話為咗佢咧想離婚啊，即係想娶佢。 即係如果新一代嘅朋友咧，唔知邊個劉家傑咧，可以形容佢係現代嘅才子咯。即係而家你今日講嘅陶傑啊，王咩啊，王怡興啊嗰啲， 英文 佢開學嗰啲咁就， 佢直情係專家啦。 係佢直情專家啦，喺電視啊或者喺 DVD 啊開學校教你英文噶嘛。佢啲英文係即係你一定信劉家傑，佢講先係啱，你唔講即係你分分鐘攞唔到分嘅考試咁樣。 係，但係可惜咧，對手太多啦，當時 係當字典啊。劉家傑我嘅時候，我係當係字典嚟，有乜嘢佢講嘅嘢就係金科玉律嚟 嘅，即係佢就係英文嘅字典，中文嗰個字典就叫做每日一字嗰個啦。 啊，你咩死啊？你 乜林作漢啦，係啊，林作漢啦，冇錯。 你乜？ 林作漢啦，林作漢先生已經過咗身嘅啦。嗰時我哋真係睇佢啲節目大噶嘛，每日一字咁樣係咪啊？我覺得好好睇，一分鐘。 係啦，咁啊都係嗰句啦，九十後嘅朋友係咪？聽到我哋咁樣講埋啲外星話咧，要我哋 唔會嘅， 要抄翻啲嘢咪睇得到。 隨時上 YouTube 抄得翻嘅啲嘢，而家真係好方便。 係啦，咁呢個節目咧可以俾大家咧，即係同我哋年紀差唔多啲朋友， 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啦，集體回憶啦，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啲互動啦，同我哋喺個 YouTube 或者我哋嘅www.radio99.tv 嘅 website 入邊咧，多啲互動啦，講下你哋嚇即係耳聞目睹嘅一啲往事啦，係嘛？同我哋溝通一下，咁啊，亦都歡迎咧，大家咧下個星期繼續喺呢個九點鐘嘅時候睇我哋呢一個首播，因為逢禮拜一咧都會有呢一個節目嘅。咁啊，下個禮拜一 九點鐘係咪啊？ 係啦，九點鐘， 九點鐘 係啦。咁啊，十點半咧，下個禮拜開始咧就會有我哋暗黑十點半嗰、那個咧就付費嘅，呢一個咧暫時仲係免費嘅，大家咧就免費又好啦，收費又好啦，希望大家咧都繼續支持我哋啦，好嘛？ 認為好睇嘅咪俾錢咯， 係啦，又到你講嘢嘅時候啦， 唔係即係做乜嘢都好咧。都要有成本噶嘛，花家姐做咗咁多樣嘢，影印啲紙都係要錢噶，咁希望你哋支持花家姐啦， 係啦，嚇 呢啲版係咪啫？喂，大佬啊，啲嘢全部都係。 如果我識影印人紙又好啦， 你睇下佢。 咁 你睇有幾咁勁，佢由八十年代開始影呢張紙，留到今時今日，淨係嗰個即係嗰個迷你倉嘅倉租喺翻度啦。 好收 所以大家點樣都好啦，啊，應該支持阿花家姐啊，支持佢節目，又要支持個節目，又要支持佢個製作，咁啊就係付費。去俾錢去睇一啲有高質素嘅嘢啦， 講到好緊要，我係支持香港經濟咁滯啊！ 係啊，係啊，我哋要打入荷里活啦，就快。好，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拜拜。